Hello， 各位好朋友，又系我杰拉德， 又系我郑汤尼， 又系 我神秘老温啊！大家好， 哎呀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喂，最近咧，琴日咪最近噶啦，早嗰轮， 系 阿赖神咧，咪又话嚟紧，因为台湾嘅长远发展啦，因为少子化问题啊，咁所以希望咧吸引一啲人才移民， 嗯， 同埋放宽呢个经济移民， 嗯。 嘅一系列政策，佢話將會過年後出嚟嘅，咁、啊，你大家點睇呢樣嘢咧？ 啊， 哇！佢啲政策得個講嘅啫喎，我驚。 唔係，佢而家仲未有好具體嘅嘢， 未寫喎分鐘。 咁啊， 下一個話題出嚟啦，我唔知佢詳細係想點做嘅。 未知嘅 人才啦，同埋經濟方面係點樣？ 喺度摸底嘅啫。 因為根據過往過往阿賴神嘅。讲通常都系得个噏字嘅啫，啲嘢就 噏字 噏神啊，变咗。 即系例如之前咪话佢自己好亲中爱台啊，咁究竟点样亲中化咧？咁又唔知佢想点啦。 亲到越嚟越多中共战机喺台湾兜嚟兜去，好亲喎，真系 亲密晒。 咁啊，亲到又要抄咩新党家？ 系啦。 咁啊， 又话唔会停电噶嘛，电好足够噶嘛，点知即刻停电？ 唔使用核电厂都可以够电用啊嘛， 用爱发电 啊，用爱就得噶啦，再唔系为劳工争取权益啊，咁所以啲劳基法改嚟改去改嚟改去改到而家都唔知佢 搞乜， 改成点？真系唔知佢再改成点。 但系出边啲生意好多死咗一半噶，好惨， 真系执晒噶啦啲企业。咁咧，所以咧，根据呢个过往经验， 嘅比例。 都幾高下，咁佢可能所謂放寬嘅，可能即係都係做下樣少少咁，又或者唔知佢改成點啦， 唔知放到幾寬咯。 咁你覺得大家點睇？如果係針對人才同埋經濟嘅移民方面， 喂，台灣冇人才咩？ 我唔知佢人才邊方面，可唔會唔係放寬嗰啲，譬如外用 人才， 放寬嗰啲，譬如外用，即係嗰啲。嗰啲脱軌啊，即係佢而家因為外佣啊、外勞嗰啲咧，係都係受勞基法保障噶嘛，哦、即係最低工資都有噶嘛。 係啊， 咁其實呢個話題已經講咗好多年噶啦，就話要脱歐嘅，即係脱離，唔好連外佣嗰啲都納入嗰啲基本工資唔啱咯。係 咯，即係你如果我請你翻嚟俾嘅待遇同我請本地人一樣，我點解請你嘅？ 其實啱啊，台灣唔係呢個你啱、台灣人才都人才仔仔啦。其實而家台灣最缺人才咩？總統嘅人才， 冇人做過總統再嚟做係嘛？ 好揾克林頓去做， 係先？你好似阿老温話，我近時做過部長，而家可以派個國防部長又話啫。 哇，咁勁！ 你睇近時係咪做過部長先？ 托碗托碟 嘅喎，部長係部長啊，得噶啦嘛。咁你就話做個部長就可以做，咁總統唔通我喺美國請阿克林頓去再做？ 哦，即係可能要噶， 咁樣 係要噶。 所以佢話缺嘅人才，其實咩人才缺呢？我覺得真係唔明，真係唔明。 係啊， 每年咁多大學生畢業，係咪先？個個都話冇嘢做，又話 砸死 22K 啊、23K 咁樣。咁究竟缺咩人才呢？科技人才嘛，但好多而家企業都外移咗好多嘅喎，已經。 而家啲科技人才外移啲嘛，咁、 啊、 你仲 出口啲喎， 出口啊！ 科技人才出口， 部分出口。 系啊， 就算頭先你講容工台灣，而家都有啲台容出去做嘢喎。咁即係我又唔覺得台灣有啲咩人才。 針對勞工人才方面咧，我有自己睇法啦。我覺得即係我個人認為嘅，因為我接觸好多廠商啦。咁其實佢係真係好缺嗰啲就係比較低階嘅工作嗰啲人咧，譬如請外勞啊，又或者咩營業員啊嗰啲咧，其實佢哋好希望請到嗰啲外佣嘅，同埋係平嘅外佣喎。即係佢有陣時都知道香港，譬如請個菲律賓外佣或者勞工嗰啲好平啫嘛，四千零蚊， 好似四五千啊， 四五千蚊 包食包住， 四五千蚊都係萬零蚊松啲啫嘛， 貴到要20,000+喎。 吓呢度最起码要22,000以上啦，而家加税仲要有咩喎？住宿啊、机票啊，各样拉拉埋埋，其实要三平嘅咯。 系啊， 咁对嗰啲一般嗰啲厂商嚟讲咧，真系好高嘅，太高啦呢个份。咁如果可以请到啲廉价啲嘅，即系低阶工作工种嘅劳工嘅话咧，对佢帮助好大嘅。其实，因为佢有时请个包装或者请个啲简单工作嗰啲咧，你下下要成三皮嘢请一个人，佢系顶唔顺，变咗老细可能自己去搞。 或者再請即係叫即係有其他工作嘅去兼埋嗰份，咁啊好難頂咯，佢哋覺得。咁如果係請到廉價啲嘅外部勞工，咁可能真係會有幫助。 嗰啲請廉價勞工喎，唔係人才喎啲， 我唔知啦、啊。佢咁可能對在佢心目中可能都係人才， 係人才， 我唔知啦、啊。 我都覺得嗰啲都叫人才 啊！我個機可能把佢搞掂。 我都係嗰句嘅啦，最缺就總統嘅人才， 執政人嘅人才。 不，其實唔係講笑㗎。如果你稍微睇下中國歷史都知㗎啦，我哋中國最輝煌嘅年代啊，即係最好嘅年代、 嗯， 人才輩出嘅年代係幾時？唔係唐朝，係戰國時代啊！幾、 嗯、 多嗰啲學説啊，幾多嘢全部都係嗰個年代出嚟嘅，嗰啲幾多人才？ 即系你 呢度讲啲题外话啦，呢啲嘢自己翻书睇下都知啦。我学下边个边个啊，乜乜乜咁先系嘛？战国时代最强最后边个统一全国啊？即系统一呢个大地啊？咪秦国？点解秦国能够成功？因为重用外国人才。 哦、 最初嘅魏国嚟嘅商鞅变法强国开始强诶强啊，跟住做好多啊，仲有咩张仪啊？张仪队搞个连环啦、啊。合纵连环啊嘛，张仪啊对，张仪就系外国人嚟嘅、 哦。 最后帮秦始皇统一嗰个策嗰个丞相，即系同佢整好多策略，统一全国。嗰、那个叫李斯，都系外国人。 哦， 咁佢首相当然佢唔会俾佢国王啦。咁实首相如果以台湾人今时今日嘅政策嚟讲、 嗯， 就算你唔系总统都行政院长啊。 嗰、 那个位真系搵外国人才啦，讲坚啊，一跟住冇过得嘅。 但唔得嘅喎，台灣嗰啲好重視呢啲佢 本土化， 本土化 即係我一路即係 又唔可以有咩外國嘅國籍，又唔可以乜嘢嘅喎。 但係真係人才，我最缺嗰啲，我覺得最缺嗰、那個揾阿邊個啊？而家嗰個安倍晋三咯，佢做完首相即刻請佢嚟做行政院長咯， 再射多幾支箭咁樣。 系咯，系靠呢啲嘅咋？一啲历史话俾我哋听，外国人才真系好重要嘅。 金正恩得唔得？ 傻噶呢、這个， 系咯，台湾傻嘅都唔少。 系啊，台湾大把呢啲唔 最好有三傻嗰啲。唔系人才方面真系谂唔明嘅， 系啦， 佢想揾咩人？ 所以咧，都系嗰句啦，系咪都系得噏下嘅啫？ 咁除咗人才，佢经济移民又点睇咧？经济移民即系最主要就系可能吸纳啲资金入嚟啦，或者。 但系台湾啲银行水浸喎、 啊，水浸啊！而家 水晒浸喎、 啊。我识嗰啲银行嗰人，个个话借唔出去噶。 日日啲人打电话嘅话，你借唔借钱啊？借唔借钱啊？ 系啊。 喂，我都借咗喎、啊，最近。 点解啊？ 哎呀，银行系咁。 咁砸洗啊？ 唔系啊，佢系咁，我又话到时又点点点点点借啦。我佢话即系话又系我嘅，唔知咩信贷啊？点点即系 有啲好嘅记录做啲。 借啦借啦，好烦啊！ 冇借过钱噶，信贷好啦。哦 即系做啲好嘅 record 俾佢睇啊！ 都系咁，依借少少啦，唉， 借一百还三百咁样，喂、哎，好纪录喎呢个。 咁望高，而家啲息好低啫。咁咁佢话，譬如嗰个将来买楼啊，或者咩啊，都可能有帮助啊。佢话见你嘅即系收入唔错啦，个纪录又几好，咁咪未必你借啲啦。咁系咁，我借钱啊，即系其实我想讲咩咧？真系水浸咯呢度。 即系唔缺钱嘅， 钱又唔缺，人才其实又唔缺，真系衰就衰政治环境嘅，因为我觉得 即系换晒嗰班人啱嘅， 换晒政府啊，得啦，唔系国民党，唔系民进党，喂，搵紧民主党、美国民主党个人可能 OK 喎。 我始终都系中意金正恩 啊，即系中意啲傻傻地嘅， 系啊， 咁搞嘢， 白咗佢唔啱咗。 所以我觉得你话即系头先讲开经济移民，真系。又唔缺錢，咁你話放寬之後，咁吸引多啲人抌錢過嚟，為乜呢？係咪先？當然可能某啲人好高興㗎，有錢人咪鍾意囉，係咪先？你最好我唔使坐移民監，抌乜錢過嚟，即刻有身份證，乜都可以齊晒，有咩福利都好攞晒㗎啦，係咪先？ 喂，咁如果對香港，你又覺得點睇呢？香港人移民，咁近呢幾年叫 hit 咗啊，咁究竟嚟緊會係會收緊啲啊，定會放寬啲啊？你哋又點睇呢？呢、這個香港人會比較關心，即係我哋係純粹吹水嘅啫，我哋唔代表政府嘅。 但如果最近賴神佢話，即係推個經濟放寬，即係放寬經濟移民同放寬人才移民，會唔會都係針對香港移民去增加？ 唔會， 因為我唔知佢嘅目的。 我感覺上佢都係放寬啲比較，好似話齋勞工嗰邊嗰啲，譬如話印尼啊嗰啲地方。 嘅人过嚟呢度做嘢，嗰度平啊嘛，个人。 哦、即姐姐系人才。 系啊， 直接。 哦，台湾缺少奶妈嗰啲。 哦。 即嗰啲咯，咁样你经济移民先系吸收香港啲有钱。 多啲姐姐喺台湾出现啊。 人才使乜啫？系咪 先？系啊。系咯，咁香港人方面咧，你哋觉得点咧？ 香。 即系佢会简单啲啊，变翻以前嗰啲存款移民啊，算数啊，定点咧？ 不过台湾同而家针对香港同大陆啦，其实而家香港同大陆已经 系啊，红色香港 嘛， 已经放埋一齐。 红色香港嘛，大陆都话叫 已经系放埋一齐睇嘅啦。如果以台湾立场咧，相对嚟讲应该就唔会再继续放宽嘅、嗯，因为佢都惊可能有啲大陆 浑水摸鱼摸过嚟， 经过香港而嚟台湾都有可能噶嘛，所以。政策上会放宽，我觉得唔会，应该唔会，或者会收紧嘅吓，因为最近睇个数字成长得好快啦，即系香港移民嚟台湾嘅数字，咁佢会觉得哇，会唔对路啊？有啲某啲嘢要修正啊？其实而家最近都出得严啲噶，好似譬如 而家系严咗好多， 系咯，严咗好多噶。咁你如果咁嘅有咁嘅趋势，越嚟越严嘅情况下，点会可能会继续放宽俾佢哋？系咪先？我觉得就算放宽，可能针对真系。除了中國或者香港之外，其他國家的可能有錢人啊，或者大企業家啊，嚟呢度做生意嘅，俾你做埋移民，會唔會咁樣咧？ 會做生意就自然。 譬如巴菲特啊，喂，嚟台灣投資啊，俾埋你 睬你熟 移民咁樣啦。 其實我覺得會放寬所謂人才或者經濟移民，會唔會係針對外國嗰啲？例如，其實台灣係默認呢個雙重國籍噶嘛，唔係承認啊，大家唔好搞亂咗啊。台灣係一直都不承認雙重國籍噶。咁我唔舉例子啦，呢啲自己查國籍法啦。咁、 即係俾佢知道咗，就你一定要除國籍嘅。 你要申請做一個外國人申請做台灣人，你一定要放棄你本國國籍，先、可以做台灣。 原則上係咁樣嘅。 但係除咗某啲情況同埋調轉又得。台灣人申請去外國咧，就唔使放棄台灣嘅喎。咁、外嗰、那個國家要唔要求你係另一件事啊？就是、台灣唔會要求啊嘛，呢叫默認咯，係不承認。如果放寬，會唔會係以後承認咧？直接？ 好难讲。 即系你美国人要做个台湾人，即刻可以唔使放弃美国，会唔会咧？呢、這个呢啲都系叫放宽噶嘛。咁呢样嘢当然唔关台香港人事啦，因为香港唔当你系外国噶嘛，嗰、那个护照。咁、另外就系头先所讲，我想讲嘅，如果你话经济咁而家，其实一样嘢就好惨嘅，喺台湾嚟讲，地产商死晒冇 惨啊！ 死晒火， 早期升得好劲噶喎。 系啊，咁而家死晒火嘛。 咁大 剂。啊，咁要救佢哋都唔系唔得嘅，好多香港人都好兴奋添，话 喂买楼啊， 不如买楼移民啦。咁 系啊。 其实如果好似嗰啲太平洋岛国咧，咁我唔知台湾会唔会谂到啦。太平洋岛国某啲岛国系啦，嗰类佢哋移民系点咧？你真系去买楼就可以攞佢个护照啦。 喺火山隔篱。 不，呢个都唔系重点，重点系买咗唔卖得嘅。 有嘅咩？台湾 永吉我讲嗰啲岛国啊，咁、你咪一样可以划一区出嚟。嗱，呢堆咧就系俾你哋移民用 嘅， 买咗咧就唔卖得嘅。 又或者系廿年之后先卖， 或者净可以卖翻俾政府嘅。 哦， 卖翻俾政府可能就五折 嘅， 两折咁样。咁呢个你咪可以买楼移民咯，或者可以、会唔会咁咧？会唔会咁叻咧？个识参考嚟啲岛国嗰啲咧， 啊都几好喎。 但系咁样， 咁你真系攞一笔钱过嚟啦，咁啊真系吸资啦。 反而冇人想移民啊。 咁呢、這个 高嚟到买楼就为咗炒嘅啫，要买楼卖把 Q 咩？ 呢、這个真系重点啊， 系咪先？ 台湾楼就算系啊，都冇得炒噶啦，而家。 重点啊！ 咁佢哋豪车，我自住噶嘛买嚟，咁咪自住唔需要卖啦。即係等於好似香港以前啲居屋咁咯，你用 或者換樓咯，咩換間大啲嘅， 好多規限咯。 講係咁講啫，好似香港個人都話要買樓，要哇我要自住啊，居住嘅正義啊乜嘢。等到如果政府頒布話，誒、買咗樓唔賣得，可能一個人都唔想買嘅，係咪先？個個都話夠啦，我住得噶啦，唔使買噶啦咁樣， 係咪先？即係我意思話，既然好多香港人都話，誒、買樓移民啦，咁如果政府會參考呢個政策，不過我哋啲政府咁醒啊，頭先我都話最缺咩人才啊？有咁叻就 執政， 就唔使搞咁啦，越嚟越衰啦。 幾人才啊？係 真係揾個外國人嚟幫手，揾翻以前啲咩張儀啊，即係嗰啲嚟。 唔係，不過而家咧，我發現一個人現象，即係個現象都係咁樣嘅。即係頭先講到啦，好多其實台灣本土即係培養出嚟嘅人才咧，其實好多都去到即係走曬， 係 流曬出去嘅。 咁啊，未到走曬。 其實如果可以揾啲政策可以吸引翻佢哋翻嚟咧，我諗其實都夠嘅。 系咪先？ 咁有因得两种， 钱又唔缺， 一样系， 系咪先？ 一样就系待遇嘅啫。 嗯， 另外一种就系你升晋升能晋升机会啫，两样咁样。 所以 留人才都系呢两样。 呢啲问题要交俾政府去解决。 都系好快知啦，我哋呢集播出应该冇耐就应该 过年， 咪应该知啦啩？ 可能见唔到佢，不然俾人。 金正恩啊，真系 好啦，金正 恩，咁啊，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次再倾其他嘢啦，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